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警察给人的印象啊，一般都是这个威风凛凛、智勇双全。可是呢，警察也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啊，也会遇见难以预料的事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前两天呢，小何的堂弟何大壮来了。哎，这堂弟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没错，他就是一个警察。小何跟堂弟啊，聊起了有趣的警察故事。 大壮，你这当警察的这每天出生入死肯定特刺激吧？ 哥，你以为我这拍警匪片呢？你说那都是电视剧里编的故事。 戏剧来源于生活嘛，这编的也得有点现实素材吧？ 你别说，还真有，在奥地利就有一件像警匪大片一样抓贼的故事。 来，赶紧说说，赶紧说说。 这可是真人真事儿。在奥地利，有一支特警队驾驶警车在山区追一辆匪徒的小轿车，两辆车在盘山公路上一前一后的飞驰。由于不熟悉地形，警车在一道急拐弯的地方冲下了山坡，车上四名特警赶紧跳车，警车却一直冲到下一级盘山公路，恰好和对面迎来的匪车撞了个正着。哎，匪徒这车一下就熄火了，车上的匪徒只能乖乖束手就擒了。 嘿，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美国还有更有趣的警察故事呢。 哎，美国电视经常看，人家美国是有事儿就找警察。 说有一次美国一家警察局里的电话铃响了，那边问，你好，是警察局吗？ 是的，有什么事吗？ 这人说，我举报邻居汤姆，他把赃物藏在他家的木柴里了。第二天警察局的人就过去了，在汤姆家他们搜查了放木柴的棚子，劈开了每一块木柴，都没发现赃物。警员最后把汤姆骂了一顿就走了。 这时汤姆家的电话响了， 电话里说，喂汤姆，警察局的人帮你劈柴了吗？劈了，汤姆回答，只是电话那头说，好，现在该你打电话了啊，我家的花园要翻土了。 这不是恶作剧吗？这可有点扰乱社会治安的嫌疑啊，大家可千万别模仿。 谁那么无聊啊，我们也就当个笑话听听呗。 这不过警察也真够辛苦的，每天都要解决大大小小的纠纷。 没错，不过有些纠纷吧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哥，咱们来听段相声，马志明和黄宗民的纠纷，您听听。这里边就有两起纠纷，警察都没怎么劝，但这纠纷就不了了之了。 没劝？哎，怎么这警察还无招胜有招？得，咱们听听吧。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哎，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那当然了 啊，难免都有矛盾。 不假。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嗯， 得容人处且容人。 这话对呀。 走在街上， 嗯，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这背不住的事儿，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 嗯，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那当然了。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哦，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哦，不重， 没压重。 嗯，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对呀，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哦， 哎哎哎哎哎哎，索尼来，索尼来，能咱们打个咋？推你妈车留点神。 这个也不含糊。 嗯。 好吧，能不地了， 能不地了，你压我脚了，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再要派出所压我脚了，给我看去。

这堆鸡毛是怎么回事啊？河里飘的那是什么东西啊？小偷说了， 报告警察，那是一只鸡，它正要游泳呢。 那你干嘛呢？ 我这给它看着衣服呢。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快乐合家欢，继续来听当警察的堂弟何大壮给小何讲述的警察的故事。 哎，我说大壮，你抓过小偷吗？ 那当然，那些小毛贼怎么可能逃过我雪亮的双眼？ 这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想想啊，对了，有一次小偷我没抓到，不过人失主也不追究了。 不追究？为什么呀？ 是这样，这个毛贼抢了那个大姐的项链，大姐反应特快，她一把抓住了贼的领子，但那贼还是抢走她项链跑了。事后我们让大姐描述那贼的样子，大姐说不用找了，那贼抢走的项链是假钻石，但他抓贼衣领子的时候拽掉了贼的项链，那可是条真金的。 得，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不过呀，咱们不能因为小偷没得逞就不办他了，只要是违法的肯定得严惩不贷。做贼心虚啊，只要是个贼早晚是要露出马脚的。在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当中，陈佩斯演的这个陈小二就是这么一个做贼心虚的小偷。 你在这盯着啊，哎，我去撬保险柜。哎， 会有人吗？哎，我害怕。 你怕什么？ 警察， 这是帽， 帽子我也害怕。 打一通。 我说大哥，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得有点法治观念呢。您别误会我，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都不着，他也得判几年。 我什么钱 大哥饶命， 不准打瞌睡啊。 我不敢， 好好盯着。 不对，盯着快一点，手脚利索点。哎呦我天哪，什么东西。 同志，同志，借个火。借个火， 火柴。 这不是吗？ 打火机行吗？ 当然可以。 打火机还行。 同志别走，没点着啊。 没点着，没点着，咱们。 你冷吗？你有病？有事儿？你有任务？ 有任务。 哦， 有任务。 我是这片管警，我怎么不知道啊？ 没敢告诉你们。 哈哈，那就是特殊任务了。 对对，是很特殊的任务。 哈哈哈哈，那我就不问了。 你千万别问，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我 不问不问。 您走啊。 啊， 您慢走。 我还没。 您慢走。 行走走， 不再聊会儿了。 再聊会儿啊？那就再聊会儿嘛。 我说这个干什么。 抽烟 啊？ 抽烟吗？ 抽吧。 不敢。不会啊。 不会。 同志，哪个派出所的？ 我 啊， 我啊，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 后来 不是 啊，调分局了。 啊，就是 啊，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又 调哪儿了？ 法院。 啊，在法院工作。 可不，去了几趟，我就又 调哪儿了？ 进了第四监狱。 啊，调劳改局工作了。 哎，对，归那儿管 啊。 好的嘞。 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 可不是嘛，真得干活 啊。啊，你们也干活啊？ 谁跑得了啊？ 哦，那奖金一定很高吧？ 奖金 啊？ 没有。 补贴呢？ 还有补贴 啊？ 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呀，这没有啊？ 假期长吧？ 那不可能给咱们假呀。 那你们白干 啊？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 哎，咱不能发牢骚。 对，不能发牢骚。 那你这出来， 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风 啊？哎，特殊任务吗？ 要保密，不牢吧？ 同志。同志， 没看我这说话呢。 不是有事儿吗？ 我没什么事儿。 我没说你。 哦， 同志。 哎， 我问个路。 啊，问路问什么地方？ 幸福大街咋走呢？ 哦，幸福大街。顺着这条路上去，一直走。 往那面一拐就到了， 不知道吧？不清楚啊， 那就顺着这条路 一直拐弯就到了。 哦，知道了。 知道了。 路口有个街牌。 谢谢你啊。 哎呀，不客气。 哎，反了，这边。 好厉害呀！ 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 我敢跟他逗吗？我 您听到的小品片段呢，来自于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警察与小偷》。陈佩斯演的这个小偷陈小二竟敢冒充警察，到底能不能一装到底不露出马脚呢？咱们先听歌啊，休息一会儿，下半期的快乐合家欢再跟您接着一块分享。警察的正直能够给人们带来安全感，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这首歌吧，叫《安全感》，来自 SHE 的演唱。待会儿见。 你。